后同日出院。警方话以暴动罪检控涉案男子，因为从网上画面见到当日发生的事，经考虑之后决定暂控相关罪名。前港督彭定康早前同英国前外相聂伟敬发起全球近200位政治人物联署谴责港版国安法。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透过中国驻英大使馆网站回应，表示彭定康等伙同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大肆歪曲抹黑，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露骨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权，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国家安全立法将会令香港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美好、更加繁荣。刘晓明表示，所谓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纯属伪命题，声明没有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后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英国对回归之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他奉劝那些西方政客不要再沉迷殖民旧梦，不要再死抱住冷战思维，不要再为香港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2点，升471点，总成交金额8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5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136.7，升10.9；腾讯控股426.8，升10.2；阿里巴巴201.8，升3.6；盈富基金23.7，升5.5；小米集团12.48，升2.2；友邦保险64.65，升1.65；中芯国际17.44，跌1.2；中国平安76.25，升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499，瑞士法郎7.984，澳元5.105，加元5.565，新西兰元4.761，欧元8.46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1点，升529点。港金现价报1602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美元，卖出17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中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天马苑。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中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另外咧，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嗰度啦，第一、第二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就受影响噶，就系封闭咗第一同埋第二线，一带车多，经过嘅时候啦，请揸车朋友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而家比较多车些少，主要咧就系塞礼顿道嗰个灯位啦。而家龙尾啦就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咧，首先讲啦，就系九龙城回旋处附近啦有工程啊，咁所以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系比较车多缓慢噶。咁介乎富豪东方酒店至到联合道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另外，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海滨道公园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同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夜里游泊一次，再重提或许不知，可惜是谁能知。想抱着你，从遇见那天起，就犹如寒冬那温暖明媚，从未觉爱恋有限期。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葱日记，能何为你陪唱档戏，我放你走是没退避。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性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用万丈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各一方，理应释放。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葱日记，凭何为你会唱档戏，我放你走是没退避。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性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

take all my time. Go on, make me lose my mind. We got all that we need her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耀报第一节新闻。人称赌王的商人何鸿燊下午一点在养和医院逝世，终年98岁。他的家人在医院外见传媒，个女何超琼说，虽然知道这一日终会来临，但无减家人难以言喻的悲伤。父亲将会永留所有家人的心中，相信所有曾经受惠于他又或者得到他鼓舞的人亦都会表示赞同。何超琼赞扬父亲德高望重，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又说家人会用上进心完成父亲希望做到惠泽社会的责任。他说父亲的身后事家人有共识集体处理。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11名委员到警方新屋岭扣留中心视察，听取警方的讲解。委员会主席陈克勤说，新屋岭地点偏远，扣留中心的设施和为被捕人取证的情况都不理想。副主席容海恩说，扣留中心只是得一间法律会面室，内里只是得3个座位，非常不足。而另一个可以用作法律会面的一般是用来吃饭。警员有机会听到对话，地点未必适合作羁留。林卓廷批评警方并没有安排他们参观最关键录取证供的地方。谭文豪说，已经预计警方安排他们参观示范单位，质疑警方去年使用扣留中心期间以外间警员而不是打鼓岭的相关的警员担任中心的值日官。海关拘捕一名旺角健身中心的董事和2名的销售人员，说他们涉嫌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消费者购买健身服务合约，涉案合约总值超过90万元，是商品说明条例自2013年修订以来同类案件中损失金额最大的单一事主。海关今个月中展开代号破风行动，过去几日在旺角一间健身中心采取行动。海关稍后会召开记者会交代行动详情。日本全面解除紧急状态令之后，东京都新增10宗新型肺炎。日本计划8月全面恢复经济活动，首相安倍晋三透露，应对新型肺炎的2次补充预算总额超过200万亿日元。除了计划向贫困单亲家庭发放50000日元之外，政府仲将会向收入骤减的中小企提供房租支援。他又说，在第一次补充预算中交给地方政府的资金会增加，预计第二次补充预算案会在6月12号或者之前在国会通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9点，升459点，总成交金额9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5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38.3，升12.4；腾讯控股426.6，升10蚊；阿里巴巴201.8，系升3.6；盈富基金23.65，升5毫；港交所274.4，跌6毫；小米集团12.5，升2.4；友邦保险64.55，升1.55。中芯国际17.3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97.6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7，加元1.393，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1点，升529点。港金现价报15,9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19美元，卖出1,72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过海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就比较繁忙少少嘅。九龙方面啦，头先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之路嗰度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啊头先有少少阻塞嘅，而家交通回复畅顺噶啦。龙翔道荃湾思瑞之路一带交通回复畅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至到九龙城交汇处咧交通繁忙嘅。新界方面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冠春园对开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啊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嘅。吐露港公路上水冠春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而家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文化中心段就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喂，师培啊，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的神，你会用咩歌啊？ 梗系呢首啦。 红色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浪漫飞。 哦，你死啦，师培！你话的神肥过部红色跑车？ 唔系，佢够快同够宽嘛。 想知的神有几宽，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连我快你都知。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唔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喂，问佢呢条啊，不如？ 喂，咁系呢条，呢条啊？我问先 啦。 问题先，我而家真系好不安，睇你两个喺度自自浸，我自己又唔知发生咩事。 嗱，你听住咯，听众问阿田啊，做咗咁耐，边个阿头对你最唔好啊？ 嗱，仲有人问啊吓，你有冇谂住全家移民先？ 喂，真系好难答噶，唔可以快问快答噶。 想知阿天点答？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苏总我咧喺电话旁边有两位嘅嘉宾嘅，咁啊佢哋最近有一个系第二次嘅合作噶啦，咁啊有佢哋呢个音乐实验咧第二首嘅主打歌啦，叫做系我的片单嘅，咁啊有呢位监制咧就系赖颖彤啊 ，Hi 小彤 ，Hello Eric 你好， 咁啊另外咧就有 Special 呢队乐队嘅其中一嘅成员嘅伟贤啊 ，Hi，Hello 大家好 ，Hello 点啊？今次你哋呢个嘅合作边个讲先啊？阿小彤讲先定系伟贤讲先啊？ 嗱呢次咧嘅合作咧系我哋第二个嘅音乐实验啦，咁点解会有呢只叫做我的片单嘅歌出咧？咁就因为适逢其实我哋去翻之前咧，第一炮咧嘅音乐实验咧就叫 City Boy， 咁嗰阵时其实都系讲紧2019年嘅年尾到嘅作品嚟嘅。咁我哋去到2020年年头嘅时候，我哋其实谂住准备第二个音乐实验嘅时候咧，就适逢因为有疫情啦，咁跟住我哋就谂啦，啊，不如我哋啲歌可唔可以都反映一下我哋嘅生活里边嘅嘢咧？咁其中一樣嘢，大家喺度傾談嘅時候就發現咧，我就話：，喂，不如我哋就寫串流平台呢一樣嘢啦，因為大家喺嗰個抗疫嘅期間，其中一樣嘢會經常做嘅就係會留喺屋企裏面會睇片啦，睇一啲可能你平時冇乜機會睇嘅一啲劇集，或者應該咁講就係，其實喺嗰段期間，大家多咗一啲時間去做一啲你平時好想做嘅嘢，但係因為平時翻工太忙啦，或者有太多嘢你要兼顧啦，所以冇機會做到嘅嘢。咁我哋就話，不如好啦，我哋就以呢一個作為一個主題去講呢隻歌啦。咁好啦，咁於是拋咗呢個題目出嚟之后呢，他们就很热烈了，他们的反应当中呢，伟贤呢就要由他要讲解一下了，这首歌里面的整个故事呢其实由他想出来的。 哦、OK， 是啦是啦，那呢那段时小童就抛了这个串流平台的 idea 出来，就叫大家 brainstorm 啦。那我那段时第一个的想法就是，这个串流平台呢就是很多人都是不需要用自己的钱去买的，去寄生在人家的账户当中的。咁佢哋就系啦，咁佢哋就梗系笑我唔认真啦。但系其实呢样嘢咧，就成为咗我成个故仔嘅开头。因为我就想用呢个串流平台去贯穿一个男女之间都市而家嘅爱情故事。咁就系讲咧，嗱，可能男仔啦，开头就喺屋企自己一个用呢个串流平台去煲剧，咁之后咧就识咗个女朋友啦，咁佢哋就会喺屋企度好 sweet 咁样煲剧啦，可能睇过嘅戏、睇过嘅剧都会 save 放去我的片单入面，可能之后再重温再去睇。但系当一分手之后，咁个男仔究竟应唔应该 delete 咗嗰个 account 咧？但如果 delete 咗嘅话，咁佢之间好 sweet 嘅 memory 就冇咗啦。但如果唔 delete 嘅话，日日望住又会唔会有嗰种好抽住你嘅心嘅感觉咧？咁每个人嘅处理方法都唔同嘅。咁啊，可能观众睇完我哋嘅 MV， 听完我哋首歌，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哋听，你嘅决定会唔会同我哋又有啲唔同？ 你而家做咗嗰啲咩节目司仪啊？招到嚟我哋一个互动音乐环节，今日 special 想问下你嘅咧，就系当你分咗手之后， 系啦，你嘅处理方法会唔会同我哋唔同咧？ 系啦，咁样样 系噶，值得一提咧，个 MV 咧佢系男主角嚟噶。 哦， 冇错，我系做男主角嘅，咁当中都系有好多趣事嘅，其实 系。喂，但系咧，我哋转头讲埋你嗰个 music video 啦。咁但系嗱，譬如嗰阵时有一个嘅即系实验呢个方向啦，咁然之后又有一个叫做讲串流平台啦，咁果然你亦都有一个嘅 storyline 出咗嚟啦，咁去到即系譬如编曲啊，写个歌词嘅时候，因为我觉得今次歌词有趣就系，如果你都系中意睇啲串流平台嘅剧集啊等等嗰啲咧，你系有好 多嗰啲所謂彩蛋喺中間嘅，即係好多劇情穿插就喺中間咁，你覺得啊幾有趣喎咁樣。而嗰個喺成個係音樂上面嘅處理部分咧，都係幾唔係一般大家覺得哦 band sound 呢一個嘅類別咁樣嘅。講下個音樂部分。 好啊，咁音乐部分我又讲下先。咁因为既然嗌得做实验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就係想试下究竟 special， 佢哋细个由细个开始夹 band， 其实佢哋本身已经有嗰种摇滚嘅心㗎啦，不嬲係对嗰样嘢好熟悉㗎啦。但因为佢哋一路成长嘅时候，佢哋开始都反映返、其实佢哋会听一啲其他嘅嘢，佢哋好希望佢哋嘅音乐嘅走向或者佢哋创作过程，会想试下加插一啲其他嘅声音嘅元素。呢个都系之前由第一炮讲音乐实验嘅时候讲咗，佢哋想揾下有啲乜嘢声音嘅可能性啊。咁、所以呢只歌里面呢，我哋就话、既然我哋讲呢个串流平台呢一样嘢啦，其实串流平台好多时呢，其中一种常见嘅音乐类型或者、应该讲个剧目，好多时系一啲 sci-fi 片，嗰啲 sci-fi 片好中意用呢就系、一啲 synthesizer。咁所以我哋就话、不如顺理成章，今次呢只歌就用多啲合成器，用多啲 synthesizer 喺呢只歌里面，就会觉得嗰件事又会几有趣，又会听到一个不一样嘅 special。 其实喺音乐制作方面呢，咁除咗小童所讲我哋用咗好多 synthesizer 啦，咁其实我哋喺做呢首歌嘅时候都係有个 waiting cam 喺度嘅，即係五个人或者係我哋五个咁样就喺个studio 里面困兽斗嘅形式，十几个钟就一起去分享一下我哋music 上嘅 idea 啊，听緊啲咩歌啊，点样扭啲synthesizer 啊咁样。咁而呢首歌呢喺康聪部分啊，唱歌嘅部分呢，咁亦都好有难度嘅。因为康聪话呢，收到呢份词嘅时候呢，咁其实平时嘅词呢通常都一版嘅。咁但係今次呢嘅 melody 就比较密。所以就有两版词嘅。对于康聪，因为康聪本身嘅记性就唔系太好，所以对于佢嚟讲系难度好高啦。咁另外喺处理 vocal 上面咧，今次佢就想个 approach 系比较有啲慵懒啲嘅感觉 ，chill 啲嘅感觉，唱出嚟就好似有种你真系喺屋企喺张床度睇紧呢个串流平台嘅剧嘅感觉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唱腔咧，就比平时。即係可能之前嘅碟啊，之前嘅歌都有少少唔同啦。 因為呢個最難嘅地方咧，隻歌就係你要好慵懶咁樣唱，但係咧你咬字唔可以太略。其實一開始咧，佢試一個嘅時候，我完全聽唔到你唱乜嘢。咁所以咁樣 fine tune 咗好多次，就得到而家呢個，希望大家都會。聽到個慵懶感，又聽到佢唱緊啲乜嘢歌詞咯。 OK， 咦，你哋先前應該係咪已經唱過一次 live 㗎啦？ 嗰次 live 就係我哋第一次出呢一首歌啦。咁、其實喺出呢首歌之前咧，我哋就已經事先喺我哋嘅 studio 裏面已經練過好多次㗎。咁喺我嘅 performance 嚟講就 OK 嘅、我係正常嘅嚇，我係正常嘅。但我覺得康聰嚟講咧，佢都掌握得好好，因為佢用一個新嘅方法去唱，難免係真係有啲難度，同埋 live 嚟講係有少少緊張嘅。但系我哋就觉得其实佢表现都发挥得唔错嘅，唔知小童点睇呢？ 你拍翻波俾我咯噃！其实咧，我咧就觉得都好多 fat 嘅，因为咧，其实只歌咧真系噶，大家听一下之后咧，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试下，喂，究竟有几难？你唱一下你就知啊，因为只歌太密啦，啲歌词，即歌词个密度咧系你，喂，其实你要好有技巧，你揾究竟边一个位唞气，又唔会断咗嗰个 flow， 系有啲难度噶。大家有兴趣真系可以 challenge 一下康聪， 系又继续呢个音乐互动游戏。低底啦，就留低你嘅 video 演唱呢首歌嘅片段 ，tag 我哋啦，咁样嗰啲。 冇错。 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列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个逐个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套事我没有帮戚，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 己，明明我有真心的讲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首次堕进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等招架，扑街喧哗，如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茶中得到了什么？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句句太假，你说过的风雅，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造旧日气息，现在逐转逐转消逝，逐快逐快忙碌，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我逐到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赐。轮回派对只得这个我吗？唯愿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重断，末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过吗？不等招架，扑街喧哗，如恐怖故事终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碎裂生出雪花，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就地消失。 嗱，頭先我哋講咗音樂部分啦，我的片單呢一首歌 special 嘅最新嘅呢首派台作品啦。喂，咁啊，而家又係你哋呢個音樂實驗嘅第二首啦。咁嚟緊嘅歌係度緊啦、實驗緊啦、試緊啦，定係一個咩嘅進度咧？ 嗱，第三隻歌其實佢哋係一路都有交好多 demo 嘅。咁但係我哋第三隻歌咧，其實已經有個初型嘅方向噶啦。嚟緊都會係四個。佢哋 band 嘅樂器會有啦，固自然，但係我哋會加插一啲，可能你會話，咦咁樣咁都得嘅，可能會有呢個效果嘅一個 product 嘅。 OK， 因為我覺得係暫時兩首歌都係俾到一個幾新嘅感覺嘅，咁所以我幾期待下一次究竟點樣可以 wow 到香港嘅樂迷咧？咁大家密切留意。 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啦。 OK， 冇錯冇錯。 喂，咁期待你下次嘅時候咧，就可以係你哋五位一齊上嚟，就係面對面介紹你呢首第三首嘅作品啦。咁啊，而家就暫時 take care 住先啦。 好啊，好，thank you。 今日多謝曬黎英彤同埋偉賢姐姐， 多謝， 拜拜。 当初讲好一天走访风光胜地，借与少讲几千天，始终不敢决定远飞，为理想抗衡，麻木盲目地一天天竞技，地跌中再喘气，呐喊说起，每晚继续盼望，舍得肯释放美，闯得开几千天，今天可否决定远飞？洛杉矶、柏林或图伦那找新天与地，就相机别了过后，我却发现人潮如流奇异怪，但城市里各有各相游，各有笑意或眼泪，人潮如流华丽扑朔城市里。各有志同时，走不出生活规矩。霓虹油亮好灯时，常朝艳百种心情，浮沉在每座城，可和夜。原来大家都盼望，活着会安定。穿梭东京的街，光影多么灿烂。一睹家装风光，天色一刻变艳。 疲惑，但看清旅途，或原来一生当生似吧，由远走万里。 四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法庭审视相关证据之后决定是否受理。入品人是一名从事贸易和出入口的男商人，没有政治背景。他说由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透过公开片段见到郭荣亨主持内会期间十四次处理 不相干的事宜，拖延选举主席，令大部分的法案不能提交大会表决和通过，影响民生，认为太过分，看不过眼，所以是决定提告。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卡明斯被指违反居家令，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说，大部分人都会明白卡明斯的决定以及他紧张妻儿健康的压力，又说居家令有酌情空间，纵然做错但行为亦都合理，认为他为人值得尊重和有诚信。首相约翰逊宣布新一轮放宽封城措施，包括容许符合安全指引的露天餐厅、酒吧和市场等可以在下个月起重开，所有非紧急商店可以在下个月15号重新营业。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措施是为事件降温。卡明斯早前会见传媒解释，形容情况特殊，不后悔亦都不会提出辞职。而约翰逊亦都是继续力挺卡明斯，形容卡明斯的行为合理。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2点，升450点，总成交金额1,0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5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39元，升13.2；腾讯控股425元，升8.4；阿里巴巴201元，升2.8；盈富基金23.6，升4.5；港交所272.4，跌2.6；友邦保险64.75，升1.75；小米集团12.44，升1.8；中芯国际17.48，跌1.0。恒生中国企业97.5，升1.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51，瑞士法郎8.003，澳元5.113，加元5.572，新西兰元4.769，欧元8.48。 每百日元兑港元 7.19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92.0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271 点，升529点。港金现价报 15,96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0.08 美元，卖出 1,730.8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对出咧，又有交通意外。咁今次咧就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今次车龙比较长噶，龙尾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已经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到去芜湖街。港岛的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住德纪立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去，接近金钟道力宝中心，接近金钟道的力宝中心。另外半山坚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明爱那道都是慢车的，龙尾排翻出上亚利北道近住花园道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将军是葵涌道，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街市那段车多，龙尾排返出去葵涌警署对开。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噶，泡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阿田，你跌咗条带啊！ 咩带啊，敬文？ 成条喺地下啦！哎呀，快啲执翻去啦，该会。 咦，两位姐姐，呢条 Y 型帽带系咪你哋跌噶？ 哦，嗰条带啊，我特登唔戴，舒服啲啊嘛。 唔可以噶，安全帽如果冇咗 Y 型帽带，可能会移位同埋会松脱，冇咗保护作用噶。 你讲咩啊？ 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的《风骚即安》短剧讲的。 安全帽配件多，原装配备至稳妥。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把收音机扭。 四点钟呢一卡真系要好小心做， 你要小心啲咯。 唔系，同埋因为咧，成日会讲下讲下讲得好放，即系你访问有嘉宾嘅时候，你唔系咁啊。 我听呢个节目有一日唔做得咧，都系因为呢一个半个钟。 哎呀，冇嘢嘅，好稳阵嘅我哋。 系尽量啦， 系咯， 我稳阵过师兄我哋 Alice。今日讲呢个啦，我介绍一个新嘅音乐人俾大家啦。咁但系其实我几中意呢一种有新嘅音乐人，但系亦都有啲 A list 嘅歌手喺当中，等大家可以认识呢个音乐人多啲咁样啦。系啦 ，A list 嘅音乐人系吴青峰。 系。 咁咧，另外想介绍嘅呢一位台湾创作女歌手，佢叫做王介伟。 嗯。 介咧都系王子边加介绍嘅介，伟都系王子边加个伟大伟右边嗰部分啦。 系。 呢、這個女歌手咧，其實 我之前真係冇聽過佢啲歌，但我知道佢一個好好嘅幕後嘅音樂人。 Okay. 即係佢幫我林宥嘉啊、魏如萱啊、徐佳瑩啊、告五人啊，做過好多幕後嘅嘢、嗯。即係例如係啲樂器啦。例如是編曲啦，例如是演唱會和音， 嗯、 即是他是一個很全能的幕後的音樂人嚟嘅。但是、我都是因為他今次跟吳青峰的合作呢，我認識了他，咁就聽翻佢以前的作品。咁、首先他跟吳青峰呢一首歌的合作已經令我非常之咁驚豔。原因就是大家想象下吳青峰把聲同他合唱的人通常好大壓力噶嘛、 嗯， 因為你好大機會被他比下去，即係嗰種仙氣啦、 嗯， 又或者令到人哋聽到你把聲同聽到佢把聲，覺得好似兩個世界的合唱啦。 做啲佢做唔到嘅嘢咯，唯有。 例如唱 客樂低音啦、啊。 rap 啊 ，heavy metal 啊，但系咧，即系必须要讲呢一首歌令我认识咗王介伟呢位女歌手嘅声音，哇，都系仙气好重嘅噃， 嗯， 系啊，即系佢哋两个把声夹埋一齐咧，即系佢嘅仙气啊，吓，完全唔输吴青峰嘅、 哦。哦， 咁高音做乜嘢咧？ 我都唔知道啊，因为你呢把声真系冇乜仙气咯，想 咁我谂住衬托下啊嘛，咁样咁于是乎咧，即系我好中意 call 一啲网上咧对于佢嘅一啲嘅标签啦，咁样啦，咁我发现哦都几得意噶，即系啲人咧通常话佢标签都系温婉而毫不柔弱的声音， 嗯， 咩生活给了他很多试炼，但是他将温柔还给生活。是不是很台湾、啊、 很喜欢这些他们这些措辞。 是啊。 就是、啊、我不知道怎样有一种的婉转，但是有一种丢条扭令，但其实有一种诗意在中间。 即是简单来讲做作得来又几啱劲。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是啦、 啊。其实是的，即是我们所谓、用字用得很深啦、 啊。 但其实你又觉得啊你又讲到那件事、啊、为什么的呢， 低手变作状的了嘛。 啊、是啦、啊、纯作状，即是那些。港女咧喺啲社交平台，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啦，系社交。 我自己讲好啦，唔好讲人哋啊。好似我咁样咯，好作状咁样咯。 喺呢个时候争住冲出嚟嘅，系啊系啊，就系、是、我啊，就系、是、我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呢一首作品咧，都已经系佢三年，就因为佢中间好似同唔同嘅歌手跑紧 tour 嘅。咁同一时间，亦都系因为呢个疫症嘅关系啦。咁佢疫症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觉得，哎，都好耐冇写歌啦，于是不妨认真写下歌啦咁样。咁佢而家手上都应该有成30多首 demo 啦，之后会慢慢 keep 住做噶啦。咁、 嗯、 第一首三年之后，第一首新嘅作品同大家见面咧。就是跟吳青峰合唱的這首歌、 嗯、 歌曲名稱叫做《再也不見》、 嗯 我不知道，我聽這首歌的時候我腦海的畫面是在海邊唱歌， 是 我看了 MV 之後呢， 你海邊唱歌有幾種不同的感覺的，可以 是例如 即是有一種掟西瓜落海的淒厲啦 你在哪啊？你怕什麼啊？等你啊，找不到你啊，好慘啊，那些 嘛、這個其中一個啦，是不是咁有一种即系望夫石咁样一种淡淡然嘅哀愁咁样啦，咁另外海边你可以系踢浪咁样又唔出奇啦，咁系喺海边好多唔同嘅情绪噶嘛， 望夫石 ，因为淡淡然嘅哀愁， 吴青峰攞我头先讲啊，你快嚟啊， 嗱我啊觉得好特别啦。 新的一个曲风，吴青峰请挑战咁样，听下呢首歌啊！我呢首真系一个几，我觉得清新啊，同埋我唔知道大家画面系咪海边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嚟自王介伟同吴青峰合唱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再也不见》。 当我坠入深渊里的哀愁，无所谓。早已碎成一地残缺，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自以为无私的奉献。哦，爱失去了，别过头。再承诺，我一无了所有。哦，爱，尽管布满了伤口，不再疼痛，也无所畏惧担忧。就让我自由飞，飞到那另一边。这天真无邪，如今眼里暗淡不见光明。 再像从前一样，盲目的相信这是一切。Oh, I 我想拥抱那女孩，告诉自己你学会了成长。需在假装坚强，什么年独自一个人行走，就让我自由飞，飞到那另一边。承诺我已无了所有。Oh, 爱尽管布满了伤口，不再疼痛也无所畏惧担忧。 是有些海边的。 是咩啊？ 是，但我想是在即系面对住太平洋啦嘅一个山崖上面嗰种海边咯。 哇！我哋两个画面系一样噶，同、埋我哋两个画面同佢 M V 都系好一致噶。 哇！ 啊呀！即系我哋对于歌曲嘅理解已经去到唔清楚啦。 真系好大众啊！我哋 应该系同啲创作歌手系睇齐噶。 哇！ 哇！ 好劲啊！我哋 即刻抬高自己先，难得有一个咁嘅机会咁样。咁曲词都系王家卫自己负责噶啦，咁样。咁佢其实佢话咧，佢开头好想俾吴青峰写歌词嘅，因为佢开头佢话佢不嬲做开歌咧都系做英文 demo，跟住佢以前有啲歌系会俾其他人帮手译中文啦，又或者其他人改中文歌词。咁但系佢俾咗呢首歌俾吴青峰之后，吴青峰就话其实就应该是你呢首，即就应该是你呢一套词、我写唔到更好噶啦噃，咁就俾翻佢咯。咁、然之后佢自己唱完之后，佢就觉得啊，好似有啲薄、有冇可能有个人同自己一齐对唱咧？咁样，咁佢又谂起吴青峰啦。咁咁吴青峰又二话不说，佢自己录咗个 demo 翻嚟之后咧，咁、个监制就话得噶啦。就是呢个人啊，就是呢把声啊，就是呢一个版本啊，咁样。 哦。 点解用曾志伟嘅声音嚟扮佢监制歌呢样嘢？但其实个监制就是王家卫自己本身。咁其实佢就系咁点解一路都系吴青峰咧？就 系 因为吴青峰佢之前咪自己做咗一个演唱会嘅 tour 嘅，咁王家卫都有跟佢一齐去嘅，系、都系佢好亲密嘅音乐伙伴啦。咁与此同时，其实我一听过一啲吴青峰嘅访问啦，同王家卫嘅访问啦，佢两个都讲话其实。自己嘅敏感同埋脆弱咧、對方係好理解嘅。咁、我都覺得呢一種可能就係音樂交流上嘅嗰種嘅好夾啊，即係好一拍即合嗰種嘅狀態。 不過我想問，吳青峰而家係自己獨立做緊定係都係大 label 噶？ 應該都係大 label， 都係大 label 噶。 佢嘅經理應該係自己，但係佢嘅唱片都係大 label、 OK， 因為如果佢自己 manage 自己嘅話，咁、佢自由度就大啲啦。因為咧，我成日覺得譬如係。有陣時咧，你可能去到一個地位啦，喺某一個行業入面咧，咁、然之後你就唔知點解有好多枷鎖嘅，係啦，咁又或者唔係你本人有枷鎖啊，而你間公司有枷鎖，你都死啦， 係 啦，因為我成日覺得，譬如如果你去到一個位，其實首先你能夠同一個有潛質嘅、又有 talent 嘅一個新人去到合作，或者你大家冇咁熟悉嘅名字去到合作，其實係顯示到你自己有一種容人之量啦，第一。同埋都係顯示到你有品味㗎嘛。 喂，老老 嚇，老老實實咩？ 喂，老老實實，我即係我知道吳青峰近年，尤其是佢蘇打綠休團，佢翻咗內地參加好多嘅比賽、電視節目諸如此類。 係會令到歌迷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出咗嚟嘅。但係我必須要講，其實喺同唔同音樂人合作上面咧，吳青峰係一路我覺得做得好好。 嗯、 你諗下佢單飛唔係單飛，即係佢蘇打綠 休團嘅時候， 佢第一首歌佢係同九 M 八八合唱嗰首 Everybody Woohoo 喎。 跟住佢之後同內地歌手陳粒一個好出名嘅創作歌手合唱咗叫做空舞。咁你諗下佢合作嘅單位都唔係一啲。A list 即即而家我哋话主流乐坛 A list 讲出嚟嘅人咧，而系佢好识得去揾一啲喺音乐上边好有特色嘅一啲人，即我觉得系一加一大于二个效果咯。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咧，其实有阵时你譬如大家都话啊，点样可以推动成个圈要向前啊？喂、其实有好多合作嘅空间咧，系啦，因为譬如你有阵时都会见到，即有啲可能有啲唱片公司即都会噶，即你提出一个啊，不如你假设你系 A list 啦，或者你 B list 啦，诸如此类。咁可能啊，我哋有个新人女会有兴趣一齐合作啲啊，好似唔系咁好咯， 系咁咪益佢咯， 系啦，即系潜台词就会觉得系益佢啦， 系啦， 但系门面上唔会咁讲嘅，好似唔系咁好咯，即系佢可能经验都比较 green 一啲啦，咁样样， 同埋我哋两个音乐上边未必咁啱咯， 系啦， 系啊， 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你听得出个底蕴就系你唔想傻人哋啦，或者你会觉得我输尊降贵。系啦，咁但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有问题嘅一个谂法嚟嘅。喂，你谂下，如果对方有 potential 嘅时候，有 师奶嘅谂法， 系啊， 平时搭买菜，我唔会 帮。唔系啊，师奶都兴团购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互相益下佢。 即系你互惠互利啊，你系咪先？你师奶不如。 我哋竟然可以谂到呢个比喻，你真系好鬼好嘢啊！真系 师奶都系团购啊嘛，咁系咪先？所以有阵时我就变到我见到咧，即系呢一啲即系歌手同歌手之间嘅合作咧，而系所谓叫做大家唔好理所谓嗰个最老土嘅啊，我红唔红，我有几红，我去到边个位， 佢可以帮我带嚟几多 fans， 几多吸引， 而系根本上就系去到一个就系纯粹音乐上面，我觉得你好有才，不如打 crossover 啊，咁样样，而唔好俾其他嘢去到牵绊咁多，我觉得系一件好紧要嘅事情嚟。 其实呢一首歌就系、是，即系吴青峰，我相信香港嘅好多嘅听众都好熟悉嘅人啦。 系、 和洪介伟，我谂得佢一成嘅人都未必有嘅情况。但系其实呢个合作，你就咁听，你唔会觉得嗰个系一个好 fresh 嘅人嚟嘅。 系啊， 我同埋呢首歌话俾你听，成个曲词偏啱，都系嗰个女仔自己一手即系做起嘅。 系啊， 所以嗱呢个情况底下，你就发现咯，喺呢个乐坛当中咧，仲有好多沧海遗珠，系等待你所谓嘅阿哥阿姐们去发掘噶。 系啊，同埋有阵时其实系嗰个能力上面根本可能大家根本上是可以 compatible 的，即係嗰件事唔等於話哦，佢因為係所謂 air quote 啦，新人咁，所以咧佢哋係渣啲，唔係咯，同埋真係太老土咧呢一種嘅諗法。 同埋我相信好多人嘅一啲新嘅組合嘅合作啦，係、可以幫自己有所突破嘅。 係啊，刺激啲啊嘛， 大家都覺得新鮮啲啦。即係之前啊，鄭秀文同 Serenity 嗰啲，我覺得哇，好有驚喜喎。 係啊，所以你見到係咯，譬如阿 Sammy 佢之前行 tour 咁，譬如 Shmika 咁，又會幫佢一齊去到做咁樣。 冇錯， 我覺得一啲係有趣啲嘅 combination 咯。亦都係睇得出就係、我會 point out 到，而家邊個有 potential， 不如一齊玩啦。 啱、 咁樣樣咯， 做得好。 係啦，咁我哋講到好遠啦。 係啦，咁講翻翻 翻翻去頭先個海邊啊咁。大个圈落嚟又翻嚟啦， 系啊，嚟到海边， 系啦。咁啊，头先你讲呢个首，啱啱头先你听嗰首歌啦， 再也不见， 系啦。咁就好似一个海边嘅风景啦。咁跟住呢位嘅唱作歌手咧，咁啊嚟我出碟啦，咁样样。咁而咧，因为佢嘅一个系新歌咧，叫《一人之境》啊嘛，系啦。咁佢先前咧就喺佢嘅 I G 嗰度咧，我知道你男神啦，系啊，四眼男神啦，系啦。 唔准你话 佢，冇话佢啊。四眼系一个形容词啊， 一个陈述嚟， 系啦，陈述嚟嘅啫。咁然后咧。佢就搞咗一個叫做 #我的一人之境，咁、就希望就係、是、喂，聽緊呢首歌嘅朋友，你哋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係做緊啲乜嘢嘢嘅咧？不如可能你拍條片又好，你影張相又好，你落個 #，咁等林家謙，喂，我都想了解一下你哋一個人嗰種嘅狀態係點樣嘅咁樣。咁咧我就即係撳咗佢 #嚟睇啦，好多人嗰個我的一人之境都喺海邊嗰度發生嘅。 啊！ 即系你可能跑步跑咗去海边啦， 哦， 或者你系咁啱去海边踢浪嗰啲好浪漫嗰啲啦，放下狗啦， 一个人踢浪啊， 系啊， 好 sad 啊， 两个一齐踢浪又， 喂，你最起码嘻嘻哈哈多个人陪你啊， 三下个一齐踢浪，有种冇阻住个 view 啦， 同埋好逼啦。一系踢落，一踢亲人啦。 系咯，咁但系一睇到，诶，几有趣就系好多都系喺海边，或者喺郊外嘅地方，

林鄭月娥說何鴻燊是成功企業家，業務繁多，在港澳兩地舉足輕重，對方熱愛祖國，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到內地投資興業，全力支持國家改革開放，參與國家的建設，亦都曾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為國家建言獻策。林鄭月娥說何鴻燊曾任香港特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見證香港回歸，積極參與香港社會服務發展，並在2010年獲頒授大紫荊勳章。另外，順德集團代表何氏家族發出何鴻燊逝世的公告，而他家族旗下的新葡京賭場門外旗杆上的公司旗下半旗致哀。旺角一间健身中心怀疑在销售过程中迫使受害人购买健身服务合约，总值超过90万元，是商品说明条例修订以来海关侦破同类案件涉及金额最高的单一个案。海关拘捕三名男子，分别是公司董事同两名的销售人员，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具威吓性营业行为。受害人年龄大约30岁，容易受惊，社交能力较弱。去年六月在街头接触到销售人员，随即被带往健身中心，期间不停批评受害人的体格，要求他签署健身合约，缴交诚意金和器材金等。受害人最终因为抵受不住财务压力，向家人求助揭发事件。海关说健身中心为了逃避追查，带他到百货公司买现金卡，更加要求他到财务公司借贷，涉事健身中心已经倒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11名委员到警方新屋岭扣留中心视察，听取警方的讲解。委员会主席陈克勤说，新屋岭地点偏远，扣留中心的设施和为被捕人取证的情况都不理想。副主席容海恩说，扣留中心只得一间法律会面室，内里只得3个座位，非常不足。而另一间可以用作法律会面的房间是一般用来吃饭，警员有机会听到对话，地点未必适合作羁留。林卓廷批评警方并没有安排他们参观最关键录取证供的地方。谭文豪说已经预计警方安排他们参观示范单位，质疑警方去年使用扣留中心期间以外间的警员而不是打鼓岭的相关警员担任中心的值日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84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10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5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38.9升13.1，腾讯控股425.4升8.8，阿里巴巴201元升2.8，盈富基金23.65升5毫，港交所272.4跌2.6，友邦保险64.75升1.75，小米集团12.42升1.6，中国平安76.15升7毫，中芯国际17.46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82，瑞士法郎0.97，加元1.391，人民币7.137， 英镑对美元 1.227，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271 点，升529点。港金现价报 15,96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27.96 美元，卖出买入是 1,727.22 美元，卖出 1,728.0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吐露港公路的交通先。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半春园对开因为有意外，现在一带都几塞车的。龙尾过了大埔滘老围的。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半春园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过了大埔滘老围。塞紧车的朋友要忍耐一下。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住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畅顺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喺温思劳街。港岛咧，而家中环啊，中区嘅皇后大道中，近住域多利皇后街一带多车啊，龙尾去到花园道附近噶。咁啊，新界方面咧，大埔嘅太和路出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宝雅路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丁角路附近。港珠澳大桥咧仍然有强风措施啊，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快中线行车时速每小时系降至80公里，慢线就降至60公里嘅。咁如果系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嘅时间，留意车速啦。安全车速报告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6.9 电视节目日常8:30，逢星期二晚同你讲饮讲食，由厨房讲到入录影厂，传统新派大吃四方。今晚8:30，港台电视31。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嚟到下昼嘅4:40啊，而家啱好嚟到五月嘅时间，喺好多五迷心目中咧，五月系要同五月天有个五月之约嘅。今年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呢个五月之约好似有啲特别嘅安排。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一本。 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不前，我不愿你独自走过 今日就喺社交平台宣布，会喺五月三十一号咧举行呢个五月天突然好想见到你线上音乐会，算系完成咗对各位嘅五月之约啦。我觉得系一个几锡 fans 嘅行为嚟嘅，所以特登拣你五月天之前嘅作品啊，歌曲名称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如果讲到锡 fans 嘅话咧，九 M 八八都做得几好噶。 Grab a piece of nice weather and put it in my mouth. Share with nobody but myself. Leftovers in plastic bags. The breakfast that we had is a souvenir in this holiday. Where did he go?Embody love and lust testimony. It is what it is. Nothing to deceive. Don't try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to me. Don't even need to pretend you're happy. For fear of names, then we'll quietly leaveMy heart's become a mystery. Where did your leftovers. Throw away this vision, desire. No need to shed a tear for something you don't care. We are left lovers, last for 8 hours. Soon we'll be expired. Then we will need each other. Can't finish your leftovers. Throw away this vision, desire. No need to shed a tear for something you. 白作品，歌曲名称叫《厨余恋人》啊，佢亦做 Left Lover， 好得意嘅。佢话咧，嗰个灵感系有一次用交友软件识咗个人，咁人哋其实当佢厨余咯，但系佢就好自作多情嘅一次嘅经历啊吓。之前特登拍咗新嘅 MV 摆咗上网， 懒懒散散的待在家，在家。夜色昏黄，傍晚点亮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简单，做着困难，我没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里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里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出门不用洗头发，懒懒散散的待在家，真的是明天再说吧。我也没办法，别烦我，今天不想说话。 上网识人呢就有风险嘅，是要谨慎啲好。 今天不想说话， 但自己有好多嘅担心或者好多嘅寂寞啊。 今天不想说话， 俾我拣我都系乖乖匿埋喺屋企啊，就好似呢首歌咁样。 我的今天你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 想要 台湾嘅创作女歌手，佢个名字叫做吴贝雅 Pia， 非常有 link 嘅人呢首作品。